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四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在怀柔召开，100种海内外创新特药落地北京，央行进行1000亿级14天期逆回购，单日净投放500亿元。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2021中关村论坛第四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今天在怀柔举办。研讨会以新形势下国际科技合作新模式为主题，邀请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合作联盟的成员以及国内的有关科学中心代表，采用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讨和交流。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研讨会包括了领导致辞、主旨报告以及学术会议等环节，邀请来自德国、英国、瑞士、西班牙等国家以及国内大连、兰州等地区的9位联盟成员代表和科研机构专家分别做报告。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丁红表示，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往往是集聚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它不光是一个，比如说在怀柔，它现在正在建大光源，就是图辐射，而且还有极端条件实验装置，还有其他的，这个是对外开放，所以是全国的科学家乃至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可以到怀柔来做实验，这样子就体现一个集聚效应。 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由北京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发起主办，推动成立了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合作联盟。来自8个国家的15个国家科学中心或实验室作为联盟首批成员单位，搭建了国内外科学中心分享规划、建设以及运行经验。联盟首届主席、中科院院士王恩戈介绍， 本来的话呢，这个第一届这个联盟的大会是2020年召开，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推迟了。整个的工作呢，并没有受到疫情的耽误，包括联盟内部的机制的建立、联络员制度，包括联盟的网站，还有联盟的内部的新闻通讯等等，这一切呢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目前中国科学院18个在京院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或项目在怀柔实现落地布局，培育发展了科学仪器和传感器、新材料、生命健康等领域高精尖重点产业。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丁红说， 习总书记在刚刚开幕的中关村论坛指出，中关村是全国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的平台，中国支持在中关村开展系列的先行先试的改革，怀柔科学城一定是尽快的，也是用最高质量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建好，也建设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领先的科学园区。 全球创新药博鳌乐城研讨会今天开幕，24家北京的定点医疗机构、220多名院士专家汇聚自贸港，共研乐城全球创新特药，推进京琼两地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协同发展。记者了解到，今年的7月26号，北京市医保局指导推出的北京普惠健康宝一上线，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到目前，已经有超过230万人投保，其中保障范围的25种国内医保目录的外特药和75种海外进口特药，作为北京普惠健康宝的重要组成部分，落地首都。根据央行网站的消息，为了维护计末流动性的平稳，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利率招标的方式开展了1000亿元的14天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是2.35%，因有500亿元逆回购到期，所以当天实现了净投放500亿元。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此前表示，今后几个月流动性供求将保持基本平衡，不会出现大的缺口和大的波动。对于财政收支、政府债券的发行、缴款等因素，对于流动性产生的阶段性扰动，央行有充足的工具予以平滑。市场不宜简单根据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或超额准备金率判断流动性松紧的程度，判断流动性最重要的指标是观察市场利率。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购买了郭公庄诺德一府七房的多位业主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所购的房屋问题较多，比如说楼房在封顶并进行室内装修的情况下，发生了多户顶层漏雨的现象，并且质疑实际装修和宣传不符。明明售房的时候宣传的是精装高端住宅，但是建成了以后却是水泥地大白墙，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晶晶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业主反映的漏雨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根据你的调查怎么能解决呢？ 好的，目前呢这个房产项目是已经封顶了，正在进行这个室内的装修阶段。部分业主在探房的时候呢，发现很多顶层的这个房屋有漏雨的现象，并且呢有些地方的墙壁发霉，地面也已经有了一定的积水，渗水甚至到了楼下的三层。因此呢就是质疑这个房屋是有质量问题的。然后开发商最初的这个解释呢，是部分楼体呢还没有做这个防水，但是业主呢对此解释不太认同。后来丰台区住建委了解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就责成开发商出具这个解决方案。目前这个记者致电了这个工程部负责人呢，得到的回复是回应业主的需求，已经提前做好了防水的工作了，并且保证明年6月交房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类似问题的。同时呢我也咨询了专家，专家也表示让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因为这个项目呢目前是尚未完工阶段，这个有对现有问题完善和修复的空间，因此也不能直接就认定这个房屋存在质量问题。主持人， 那业主质疑的装修的问题又是什么，怎么来处理呢？ 业主呢表示，就是当初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房产项目宣传的是精装修高档住宅才选择这个购买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实际的装修情况与宣传不符，主要的这个矛盾聚焦就是在于这个公共区域部分呢，只有一层大厅墙面贴砖，其他楼层呢都是大白墙水泥地。因为在同时呢在建的这个三个类似的地产项目，其他的项目都是有公区贴砖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这业主就认为自己小区的这种装修标准呢太低，影响日后这个房屋价格，损害大家利益了，希望就是能够升级改造。但之前沟通呢，开发商给出的这个回应是这个项目是全装修项目，之前的这个宣传呢纯粹属于口误。然后记者后来也联系了这个房管部门，得知这个诺德一府确实是新进房全装修项目，但是如果就是想要维权的话呢也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咨询律师呢就说他们这个售房合同和宣传资料中呢都没有这个具体的细节表示，所以呢这个要是维权的话是比较从法律层面上比较难。但是专家也说了，这个他们有一点这个误导的这个行为。后来我也咨询了这个房产设计专家，他也表示这个公区贴砖呢是目前来说是合理的一个诉求，后期的话应该可以和开发商呢进行进一步的协商。目前现在这个问题呢已经是反映给了这个开发商的上级单位，正在等待这个回复当中。后续的情况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晶晶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8，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的朋友圈。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